不是奶泡老母你高满你爱比爱开莫不是跑步下青林四扎东亚北你爱比爱开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细你爱比爱开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阿良兄啊你爱比一爱开莫不是南沙小妹走一开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碧玉簪》选段《送凤冠》。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充满了乡土气息。 小姑娘，我个心肝宝贝白牛，阿玲是我个绣心牛，媳妇头娘侬是我个绣白牛，绣心绣白都是牛，老太婆啥不得那两安块牛，媳妇啊侬心宽宽，气呼啊呼，愿得媳妇来听。不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白菜是来人出，侬可以回到西，哎呀回到东，家苦的为的是红啊呼呼呼。媳妇侬三班不离，一时长远不主要去土上住，该种谁叫银丝包啊！我一两媳妇就有好结果，听从婆婆的奉管，高明夫人与侬住啊！媳妇侬是一两房真的一股夫一度来两一度千处万处是阿灵处我步步的侬总发出媳妇今朝夫妻户我一家团圆是落户啊户媳妇侬啥辈肯夫妻互望我个问人家要唔结果祖灵有谁要谈论也得我步步要人难住二零四行事作为要见年路王家后代要断相互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我养什么女子我做什么婆媳妇啊侬哪个人情结不婆许下梦官夫妻苦啊

眉清目秀，聪明伶儿，心生皇宫好子弟，父母宠爱自珍。 明明曾 心欢喜才放晴，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尽。一杯将军不忘语，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是流离的流离，变作两重奏，男子家长的身份来接着做把你的罪，无路恨无悔，千般离不归人走，王子良意快不尽。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门不动看， 花影下

是灵所变，神骨神剑，女才俊，宋帅娘子是灵。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朝神君迢迢，心中事谁 下面是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把本全家放 原来娘子原是